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40集，考核大戏，实力排名。一大早，楼上就能看到庄园热热闹闹的气氛，人群来往，仿如过年。顾惜池跟江冬叶的房间都在楼上，秦染的隔壁。古堡很大，二楼走廊足有20米长，总7个房间，多了这两个人还剩余3个，绰绰有余。早上7点，程木去敲秦染的门，去搬他房间里的那盆花，正好看到走廊尽头正在看窗外的江冬叶跟顾惜池二人。 江少，顾先生。 程木礼貌地跟二人打了个招呼。 早上好。 秦闪也正好出门，他一手拿着羽绒服，一手拿着花盆，看到程木他就把花盆递给程木。顾惜池也转过了头，好久没有经历过这么热闹的场景了，他还蛮有兴致。 早上好，小冉，师兄这些手下在干嘛？今天是有什么活动吗？ 考核。秦冉带上了房间门，语气有些懒洋洋的，相当于年终考试。程木先一步去花圃园了，三个人则是慢悠悠的去一楼吃饭。在一楼楼梯口正好碰到从三楼书房下来的程俊跟程水二人，程水手中还抱着一大摞文件，应该是今天参与考核要用到的资料。 师兄啊，你们这考核是怎么回事啊？ 顾惜池坐在椅子上，随手拿了一块吐司，又拿了一杯牛奶，饶有兴致地问道。程俊没有拿牛奶，他手边放着一杯咖啡，正在跟秦冉说话。听顾惜池问他，他懒懒地抬了一下眉眼。 自己去看就知道了。 顾惜池无语了。程水放下手中的筷子，就给顾惜池解释了一番，顾惜池这才略微明白。秦冉叼着吸管，他早上吃的少，听到程水的解释流程，也看向程俊，挺疑惑的。 需要4天吗？ 时间还很长。程俊吃的差不多了，他不紧不慢地端起茶杯给秦冉解释。 因为人多，各个堂主加上普通人员总有400人，都要进行1对1的挑战考核，最后还有各个分堂的考核，情报堂电脑考核就是其中一项。 一边听着解释的顾惜池石化了，哈，这该死的差别待遇。程火这两天都在情报堂忙碌秦冉的3段代码，吃住基本上跟其他人一样，都在情报堂，并没有回去。最近2天突破很大，其他分堂的人最近一些天都在训练场苦命的训练，也只有情报堂的这些沉迷电脑代码的人在死磕3段代码。不过结果很显著，程火已经在准备新一阶段的管理系统，把整个庄园的系统重新换掉。今天要考核庄园中一年一度的大事，程火也非常认真。他扫了整个情报堂一眼，堂青那个位置的电脑依旧是黑屏。 他这2天都没来。 程火抿了抿唇，眉头拧起，显然不悦。身边的杰瑞站起来，半个月，他伤势恢复得差不多了。 唐小姐说要认真准备考核。 嗯。 程火点点头。1个月，唐青身上的弊端已经被他摸清了。 先把他的位置撤走，4天后能通过考核再装回来。 他说完就拿了一块面包，一边吃一边去大训练场。他是情报堂分堂的堂主，情报堂的考核他要跟程水一起负责。大训练场已经彻底被改造好了，里面张灯结彩，好几个擂台跟权力测试仪，进去的时候热闹非凡。大概是因为在国外，当训练场上面挂了一排排红色灯笼的时候，大多数国人都能感觉到无比的亲切。 每年庄园的考核就等于是过年。今年因为有程俊在场坐镇，所有人更为兴奋了。中间是一块足有100平方的1米高的擂台，擂台上面有两排高椅，坐凳上还放着毛茸茸的毯子，旁边还放着檀木小桌子，是程俊还有各个分堂的堂主的椅子，也多加了秦冉跟顾西池这几个人的。距离擂台1米的地方是一条警戒线，四周环绕着一排排椅子，大大小小500个，分5个区域。除了4个分堂以外，包括庄园里的佣人也来看热闹。最顶端的是一个巨大的投影仪，5米长，3米宽，足有一个墙的大小，是投影每个检测人的权力系数以及考核场景的。练武之人大多数五感灵敏，视力很远，这块投影仪是为了那些庸人准备的。8点，考核正式开始，所有人落座。程俊坐在左边的第一个位置上，秦冉还有顾西池等人坐在他身边。顾西池伸手敲了敲手边的檀木桌，他左手边是秦冉，于是侧了侧头，压低声音说， 这桌子好值钱。 他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做穷的只剩钱了。训练场内很吵，顾西池观察了一下，秦冉倒没有以往那种躁郁，只是好看的眉宇间依旧是微微凝着的。顾西池略显诧异，很值钱吗？秦冉一边给自己戴上耳机，一边看了桌子一眼，看不出来什么，很平常的木头。顾西池收回了目光，又看了一眼程俊，程俊正在低头跟几位堂主说话，顾西池若有所思的。顾西池他们在讨论，看台上的人也在讨论。 看到没有，老大身边坐着的那位就是秦小姐。 她就是秦小姐啊。 秦冉在庄园名声赫赫，虽然程水有把她的照片发给每一个人看，以防有人冲撞到她，但大多数人只听过秦冉的大名，见过她本人的人比较少。眼下大多数人是第一次见到她本人，讨论她的人跟讨论程俊的人一样多。程水今天很正式地穿着西装，作为庄园的大管家，开场自然由他来。 今年规则跟往年一样，先是新人考核，再到挑战赛。 擂台四周一阵潮水般的轰鸣声，程俊的生意越做越大，庄园今年要扩30个新人，每个分堂的人都有。程水手上有一份名单，名单是按照所有新人的综合实力从上往下排的。第一名正是一开始不需要进行考核的唐青。 第一名考核者，情报堂唐青。 程水收起了名单，看了一眼情报堂的坐席方向。这一个月来，唐青在庄园内的名声很大，听到这道声音，人群中发出了一阵惊呼声。 是他？程火先生的师妹，他也要考核吗？ 他考核应该很简单吧。 他坐在第一排杰瑞身边，听到耳边终于有开始讨论他的声音了，心中总算是舒了一口气。唐青站起来，棱角分明的下巴微微抬着，直接从一边的小楼梯上走到擂台边，金色的卷发被他扎起来了。他走到擂台中间，感受到台下的目光都聚集到他的身上。 程水先生， 他笑了笑，朝程水微微弯腰。余光看向擂台两边坐着的几个人，程水似乎在看秦冉玩游戏，顾西池在跟江冬夜说话，只有几个堂主在看自己。唐青的手紧紧地捏了捏，脸上依旧冷傲，内心却是冷笑。程水往后退了一步，然后目光看向擂台后面的巨大屏幕。也就是这时候，屏幕上出现了421个人名。 唐青，这上面是今天所有参加考核的庄园内部人员，你从中挑选一个作为你今天的考核对手，请务必认真对待。 程水指了指上面的屏幕开口道，屏幕足够大，从第一个人名到最后一个人名都标着序号，第一程水，二杜堂主，三程虎。唐青一个一个往后看着，来庄园这么久，他也知道之前九百石的权力是程水打出来的，杜堂主是程水之下第一人，程火的实力唐青也知道，能是情报堂的堂主，实力当然不会弱。唐青差不多知道这份名单应该是按照实力来排的，原本以为秦冉这么受尊重，在100名以内应该能够找到秦冉的名字，然而他看了很久，在200名的地方都没有看到秦冉。两分钟后，程水不由询问， 唐青，你确定人选没有？报出序号就行。 就在唐青觉得秦冉名单不在上面的时候，他终于找到了秦冉的名字，421秦冉。看到这儿，唐青忽然笑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